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。您做到了吗？ 欢迎乘坐醒目高铁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两省巡抚于谦进京述职。这一次进京啊，于谦除了要陈述地方实弊，最重要的要向皇帝讲一宗奇案。在山西地面最近经常发生怪事儿，也就是老百姓传言的所谓的什么黑虎下界。您说这事儿也怪啊，这大白天的就黑云压境，是妖风四起，怪味刺鼻。紧跟着呢，就有黑虎出没。风沙过去之后，这人就消失不见了，就失踪了。有的甚至出现整个村子一个人不剩。这种事件，于谦虽然没有亲眼得见，但耳朵已经灌满了。尤其是咱说了，有一寡妇廖氏带着儿子亲自到巡抚衙门来诉苦告状，说县衙府衙都管不了，她丈夫跟着十几个人进山打猎，莫名失踪了。哎呀，于谦这心里记了个大疙瘩。他想着呀，沿途再多查访查访，进京之后呢，如何向朝廷呈报，找些个哪些得力的这个官员协助他办案。他满心都是这个事儿，结果走到松林口这儿，又遇到一宗事儿。那个要饭的老头山药蛋给于谦留字，提醒他说野仙妄图进犯中原，让于谦到松林口前去查看。于谦很重视啊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，他就带着李成、刘安结了电饭账，又返回到松林口的城关来寻找线索。野仙进犯，野仙是什么人呢？他呀，是当时元朝残余势力实际上的统治者。这元朝被大明推翻之后，重回塞外，当时居住在塞北的各个部落呀，星罗棋布，但是势力呢，都不太大。所以这野蛮的猿人呐，也学会了韬晦之计。怎么着，就俗话说装孙子吧，趁着明朝对他们逐渐的疏忽，有这么三股势力啊，就逐渐强大起来了。首先一个就是这个鞑靼。这鞑靼的首领呢，原本是元顺帝的后嗣啊。这元朝被推翻之后呢，那不叫大元了，不敢叫这国号了，就称为鞑靼。而且名义上归顺大明了，明成祖朱棣封他的首领本雅施里可汗叫和宁王。第二股势力呢叫瓦剌，这个部落首领呢是元朝一些权臣的后裔啊， 也是很有实力的，自称一部。他们在鞑靼的西边，首领马哈木也是归顺大明，被封为顺宁王。还有一股势力啊，叫兀良哈三卫，这什么名啊，这么奇怪。其实啊，这本是大明朝的地名啊，地点就是今天这个辽沈到宣府一带吧。朱元璋统一全国的时候呢，把归顺他的元朝人就安置在这个地方了，封辽王阿扎施里为泰宁卫的指挥，封朵颜元帅府统领托鲁呼察尔为朵颜卫指挥通知，封海萨南达西为扶余卫指挥通知，哎，让他们是各领所部以安序幕。这三位统称叫兀良哈三位啊。其实这帮人呢很不安分，除了他们互相之间呢有矛盾有争斗，而且这三股啊跟那两股啊打打把蜡也是成天战仗。直到大明正统元年，哎，朱祁镇当皇上那年，出来个强悍人物，就是瓦剌的首领太师脱欢呢。他是瓦剌的太师，另立了一个可汗，而且打败了鞑靼和兀良哈三位的势力。四年之后，脱欢死了，他的儿子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绰罗斯也先，比他爹还横啊，带着统一的这三大部落呀，就在大明的北边可就折腾开喽。此时大明朝还不知道呢，野先的势力可相当了得呀，东到朝鲜，西到中亚西亚，北到西伯利亚，南边也快到了长城了。但是野先不糊涂，他知道现在打大明时机还没成熟。这几年明王朝经历了仁宣之治，又有三阳辅政，可以说国力日增，政治清明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也先要想马上发动战争啊，他觉得风险太大，于是他仍然秉承装孙子策略，哎，您不是封我这顺宁王吗，我还当着，哎，每年是称臣纳贡，保持着跟新皇帝明英宗的关系。另一方面呢，他也在暗中做着各种准备。可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，野先的强悍和野心逃脱不了世人的眼睛，尤其像于谦这样的朝廷重臣呢，早就对野先充满了忌惮，多次上书提醒皇帝要注意这个人物。但是这明英宗啊似乎不太在意，朱祁镇总觉得，哎呀，元朝旧势力就那么回事儿吧，人家现在人家年年纳贡，岁岁来朝，你还求什么呀啊。再说这塞外环境恶劣，地广人稀，哪儿都是沙漠，你还能把蒙古人赶尽杀绝啊？不可能，老老实实过咱的日子啊，每年接受点那蒙古人的炒米切糟牛羊肉奶酪奶皮奶豆腐什么的，这不挺好吗？这个可是他就忘了，对于这个野心家野仙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所以这次山药蛋这于谦留书提到野仙可能要进犯，提醒于谦去松林口查看，于谦的心情一下子紧张起来了。他带着李成、刘安就来到松林关口，你说多巧吧，到这儿一看呢，嘿，围着一群人，什么事儿这么热闹？李成、刘安前去观看。是，三个人下了马，近前一瞧，哈哈，原来是一位守关的把总正指挥着守关士卒啊，围着这么一帮瓦剌商人，旁边啊聚集着很多老百姓在这看热闹。就见瓦剌人中为首的这位，头戴一顶圆顶遮檐栗子帽，帽上插着一尺来长的雉鸡翎，身穿圆领灰皮袍，黑红的脸膛，宽宽的额头，浑身上下都是棱子肉，这位正在跟守关的把总交涉呢。 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，让一让， 那本事。 我说这位军爷，俺们一不偷二不抢，堂堂正正做买卖，你凭什么插俺们的货？ 你做别的买卖我管不着，但是你偷运兵器 违反禁令就得查收， 不能让他们把兵器运出关去。 是啊，我儿子就是让这帮瓦剌人拿咱们中原造的枪给射死的，我们都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搬到关内住的。 查他们， 听见了吧，于公于私，你们都不能将这批兵器运送出城。来人，全部扣下。 是。 等等，我说军爷，同是山西府，我们在大同做着买卖可是畅行无阻，时任大同监军的郭公公可是我们的老朋友，怎么到了你这小小的松林口反而困难重重啊？ 大同，大同我管不着，你有意见啊找我们巡抚大人说去。 嘿，你行，拿于谦来压我。兄弟，你好好想想，俺要是没有硬牌子带在身上，能大模大样从你这走吗？哼，你看看这是什么。 什么呀？顺宁王通事哈里木奉命进京朝贡，返程所带之兵器均系民用，沿途关口一律放行。 瞧见没有，这是什么认字吗？当兵的。这是司礼监秉笔太监，数个罪说王振王老都堂的大印，你可瞅准喽。这篇手令跟圣旨也差不了多少，你个小小的看门的敢违抗王命吗？给我闪开。 您听听这哈里木多大气派，咱张三说了，这个野仙早有颠覆大明之意，暗中做准备。做什么准备？打仗得有兵器呀，特别那个时候冷兵器时代，要说远距离交锋全凭弓箭，你连铁箭头都没有拿什么做弓箭？这瓦剌人呢，又没有炼铁技术，而且远在塞外还没有矿产资源，所以只能是从大明来进口。其实明太祖明成祖都知道这点，要防范瓦剌进犯，很重要的就是要控制军用物资，所以三令五申严禁流动兵器，哎，绝对不能跟塞外做兵器生意。这顺宁王有办法呀，他就让这个哈里木啊想法行贿。王振在山西地界有个心腹太监叫郭靖，他在山西做监军，您说这明朝好得了好不了？一太监在这做监军，哈哈，这郭靖啊早就被这哈里木给买通了，收下厚礼能不办事吗？他就写密信劝说王振，说哎呀，这顺宁王啊，这是我们的好朋友，友好的邻邦，跟过去不一样了，他们要的铁箭头啊，不是用于军事，是为了发展生产，那也需要铁器吗？你想啊，要是他们穷得叮当响，那不还得骚扰我们边境吗？是不是？咱们呢少卖给他们一点儿，这也不算是违反禁令吧？啊，其实啊，要说违反这把禁令，那对王振来说不算什么，可是他心有忌惮，这要是发军品之财，会不会留下后患呢？所以啊，王振一直在犹豫。不过这个郭靖啊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他是不断的吹风，另外这礼物也是越送越重，他知道王振喜欢宝马良驹啊，就让哈里木想方设法是寻找好马。塞外呢出宝马呀，一匹匹的送给王振呢。哼，您瞧这些马呀，提着尾高八尺，头着尾长丈二，蛤蟆脸葡萄脸高蹄碎大蹄碗，前当宽容人走后当窄，差不进手。有道是流马新跨白玉鞍，战罢沙场月色寒呢。马身上的这些配饰也都是最高级的，清一色的六云双楞麻花扇，鞍颤鞍颤放一块儿说，经常这么讲。其实这个颤是什么东西呢？这是马鞍子上面最重要的一个部件，要是没有这颤呢，人骑上马之后， 这个马鞍呢就会磨着马的两肋。而且你想作为骑手要行军打仗，这脚它必须得有蹬头，哎，得踩得稳才能使上劲儿，这才能人马合一，行动自如。蒙古人呢从小在马背上长大，对马最熟悉也最有感情，连这鞍颤的制作工艺也是最先进的。就他们这王振送的这些马，光这鞍颤脚环就老了银子了。你瞧这鞍颤，香牛皮制成，这马颤光上油就得12道，用麻油桐油把这牛皮要烧熟了揉搓好修理烫面压花蛤蟆，不知道怎么折腾了。你再看这鞍颤是锃明瓦亮，是又结实又舒服。王振呢爱马呀，逐渐的这心理防线就放松了，再加上郭靖一再跟他保证，哎，运点铁器咱们偷偷的进行啊，为了进出方便，数量不大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。王振这就松口了。哎呦，瓦剌人这可有恃无恐了。一开始是小规模的啊，这个买卖牛羊布匹的时候啊，夹带一点铁器，后来这胆子是越来越大。可是这买卖呀也不好做，你看收买太监容易，要收买朝廷大员没那么简单，尤其是两省巡抚于谦，那是铁令如山。这两年他就曾经扣押了很多瓦剌的铁器，哎呀，让这个通事哈里木也很头疼啊。怎么办呢？依然得通过郭靖来运作。哎，这一次拿到了王振的手谕，而且哈里木亲自护送，心说这回是万无一失了。除了用马匹带了一些什么丝绸啊茶叶呀，他还专门带了一支骆驼队，专门就运送铁箭头。咱们单说于谦，在人群当中是看得清楚明白，他迈步就来到当场。于谦虽然是微服私访，老百姓不认识，守关的马总认识。哎呦，巡抚大人，兵部侍郎怎么能不认识呢？赶紧上前施礼。于谦点了点头，那意思啊，这事儿我明白，我都看在眼里了。再看于谦一张手，他是拦住了哈里木的去路。 等一等， 大人， 原来是大人驾到，小人有失远迎，齐王恕罪。 不必多礼，你做得很好，这铁箭头绝对不能运出城去。 原来是于大人啊，小人给你拱手了，幸会幸会。 哈里木同事到此处有何贵干呢？ 是这么回事，俺奉俺家王爷之命进京献马，回来的时候呢承蒙王公公厚爱，赏赐了一点礼物，要俺带回去回赠给俺家王爷，倒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于大人，还请您高抬贵手，借道放行。 好，可以啊，这垛子里的东西你当然可以带走，不过铁箭头必须留下，本部院早有严令，凡兵器之类一律不得交易偷运，违禁者严惩不贷。 于大人，这可不是偷运啊，我这23垛铁箭头乃是王老督他回敬俺家王爷的礼物，怎么能是偷运呢？ 胡说，严禁兵器出境，乃我太祖太宗之遗训，王督堂深明法度，焉能违背先皇遗训？你去哄3岁娃娃去吧，本官不信。 哼，不信？于谦，你小瞧了我哈里木了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 此乃王都堂亲笔手谕。 本官眼力不济，看不清看不清，进前来进前来。 狗眼看人低啊，给你看看清楚，你可认得你家都堂的笔迹？喂， 你这张假手令骗得了别人，也能骗得了我。来人，把这23垛铁箭头全部扣下，送我们尊贵的哈里木通事出关。 是。

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于谦在松林口截下了瓦剌伤人的铁箭头。让于谦更为气愤和惊讶的是，这个瓦剌通使哈里木公然拿着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的手谕，有恃无恐。要不是于谦赶上这件事儿啊，守关的兵将没有办法，只得放行了。虽然说王振的手谕不是什么朝廷公文，但是于谦明白，就这手谕比这公文好使一万倍。哈哈，王振权倾朝野，皇帝对他宠信无度，满朝皆知。有王振的手谕，你敢不听？你想不想干了？就你一个小小的松林口的小官，找个什么理由就把你给换了？丢了饭碗还是小的，弄不好啊，让你倾家荡产，性命都难保。所以呢，于谦并没有为难守关之人。让他惊讶的就是，这哈里木真是手眼通天呢、居然能拿到王振的手谕。那位说了，于谦不说这手谕是假的吗？嗨，那是将计就计，以此为借口截获铁箭头，赶走哈里木。于谦呢，可把这份手谕揣好了，心说话，这回进京啊，我拿着这个物证，我倒要看看王振你怎么说。眼下的事儿呢，这批铁箭头得处理，得重新入库。于谦仔细查看了一下，倒吸了一口冷气。怎么，于谦是兵部侍郎，对兵器很熟悉，他发现这批铁箭头成色上佳呀，一排排一列列整整齐齐锃明瓦亮。心说话，这还像话吗？你王振居然特批军用物资流向我们的敌人，这不是用我们大明的武器打自己吗？这是在松林口，其他关隘有没有类似情况？除了哈里木，还有没有别人偷运铁器？想到这儿，于谦感觉到事关重大。一方面呢，他让松林口的把总带着自己的公文呢，到各个关隘去传令，凡遇到偷运铁器者，一律扣押，不得有误。另一方面，又派人骑快马加急赶到大同府，通知按察使司派人过来。有名一代啊，在这个省级单位呢，设立按察使司，执掌一省之刑法案核之事。基本上呢，就是兼具司法和监察的职能。真快，不到一天时间呢，山西按察使萧福林带着两名随从亲自骑马到了松林口。萧福林今年50来岁，也是朝廷三品官呢，见到于谦是毕恭毕敬，冷汗直冒。怎么呢，来的时候听宋信的说了，这是在他的治下居然出现兵器外流，那还了得，他得负责任，因此带着请罪的心态来的。于谦没多责备，只是交代萧福林一定得重视这件事儿，查询这批铁箭头到底归属在哪儿，该记录记录，该入库入库，并且随时要往京城送信汇报情况。萧福林点头称是，赶紧安排，咱们暂且不提。单说于谦安排完这些事儿啊，又耽误好几天了。于谦一看不能再拖了，必须马上赶赴京城。这几件事都很紧急呀，必须马上向朝廷汇报。于是呢，他这里程刘安备好干粮，带好了水，一路是快马疾行。这一天就来到京西封口岸。进了关，前边不远就是王平口啊，这是京西第一隘口。 进了王平口那就是北京了。今天天气不错，天明日朗，鸟语花香，远处啊还能听到驼铃十里，骡马嘶鸣，那是做买卖的商旅在古道出行。于谦心说终于到了，等进京到了家，哎，我还得整理整理思路，这述职的奏折呀还得重新措辞。一边想着一边走啊，就发现前面这个路是越走越窄，两边的山势呢是越来越高，两山夹一沟，三个人甚至只能鱼贯而行，并马都走不太开。李成就在这嘟囔着，都快进了北京了还有这道啊，太难走了。于谦说，你还是走的少啊，我认识这儿，这叫牛角岭，你看这条路没，这牛犄角似的，哎，也就是二里多地，倒是不长，是个弧形，哎，但你还非得钻这牛角尖不可，哎，两旁的山势很陡峭啊，就这么一段路。三个人正说着话呢，可坏了，就听着远处真喽喽喽喽喽喽一声哨响了，紧跟着就在这半山腰上蹭蹭蹭出现了是几十匹高头大马，马上坐着也不知道什么人呢，一个个是卷爬肘头，黑灰抹脸，浑身穿青，遍体袜皂，脚蹬着马靴，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马刀，看着于谦他们是嗷嗷怪叫啊。李成一看不好，伸手从马肚带上摘下金丝燕尾刀，推燕翅摁崩簧，嘎嘣嘣嘣抽刀在手，这口宝英气阳光之下打了一道利闪，是直刺人的双眼呐、啊。白马上的刘安看着这阵势啊，扑通从马脖子上摔地上去了，坏了坏了，大人呐，咱们遇上土匪了。 喂，各位江湖上的兄弟，你们听了，我想你们恐怕有什么误会吧，敌人乃当朝兵部侍郎、两省巡抚于谦、于廷义，如果你们强行不轨，伤害国家命官，可绝非小事。此处虽然地势险要，离京城不过一步之遥，且不说巡防士兵总会经过，时辰一到，我于谦不进京城，定会有人前来接应，到时候你们可吃不了兜着走。不过我于谦也并非不通情理之人，若兄弟们有什么为难的事情，于某不才也算是朝廷重臣，只要你们说出来，我就尽量满足，要是揭不开锅了，混口饭吃，为了求财那也好办，我这随身带的银两不多，一路上还用了一些，剩下几十两你们拿去。 你这是干什么呀？ 哎呀，你赌什么呀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这就对了。 你说这帮人什么毛病，笑个什么劲儿啊， 这怎么笑得我直发肾呢。哎，你说这一个个神头鬼脑的，难道劫道不为求财啊？ 这群土匪啊也不知什么来路，于谦怎么说他们也不搭话，一声哨响冲下来一位， 大人小心，快闪在一旁。 哎呦我的妈呀，哎，大人呢，哎，快跟我来这边躲躲吧。 哎呦，哎呀，这仗打得可费劲了，怎么的，咱说了牛角岭这地方别扭，哎，这个来人呢本来是奔着于谦来的，可是李成呢就挡在于谦的身前，这位说想错马绕过来还挺费劲，只得是先跟李成动手。就见他把马刀一挥，直奔李成的头顶就砍呐、啊！李成他是拨马侧身，把金丝燕尾刀斜刺里向上一拨，啊，嘡亮就挡住了这一刀。李成就感觉到来者的力气很大，但是李成呢颇有战斗技巧。就在他挡开土匪这一刀的同时，他把手腕子一翻，咯楞，哎，自己把这把刀就压在土匪这把马刀之上。 紧跟着李成双脚一点蹬，这匹大青马如离弦之箭，四蹄蹬开，咔咔咔咔咔咔咔，一个冲刺。李成这把刀呢，也顺着土匪这把马刀的刀背就推过去了。这土匪再想抽刀就来不及了，他赶紧也拨马想侧身躲开。哎，一个是路窄，这马转不开；再有李成的马快刀急呀，一个冲刺，李成的刀往前这么一推，将这土匪持刀的右手砍断。哎呀，他来来来来来，马刀也落了地了。这土匪惨叫了一声，身子伏在马上，是败归本队，回到半山腰去了。单说李成须子底蹭了蹭宝刀的血迹，冲着半山高喊：下一个谁来？哇，这群马贼就是一阵骚动啊，看那意思呀，都觉得李成马快刀急，不好对付。李成这时候就喊刘安：老刘，你跟大人以山而立，用马护住身体。 光答应他不动弹，怎么呢？见这阵势啊，刘安都下麻了爪了。 刘安呢，嘴里喊着保护大人，保护谁呀？还得说于谦，哎，拽着刘安的衣服，把他拽到这山根脚下。李成过来跟于谦说：大人，刚才我这一招顺水推舟，我发现马贼的刀没有护手牌啊。于谦沉吟了片刻：你是说，他们好像是蒙古人呐？真让李成说对了，这个蒙古马刀啊没有护手牌，哎，这种马刀叫斩马刀，刀身比较长，是既可以砍又可以刺，哎，有点像这个刺刀的原理。通过兵器判断，这群马贼绝非一般的占山的贼寇，很可能是蒙古兵啊。这下可坏了，李成心说：别看我打赢了一个，面对正规军有这么多人，恐怕我难是对手啊。这时候就见山腰上马贼又一阵骚动，有一个人催马到了这群贼的最前边。哎，开始的时候于谦和李成没注意，现在看清楚了，哎呀，原来此人就是松林口被于谦扣了铁箭头这赶走的那个哈里木。只见他冲着于谦一阵冷笑，嘿，居然鼓起掌来了。 可以可以，于大人手下果然有能人呐。 哈里木，你休要猖狂，别看你自作聪明，选择在牛角岭截杀于我，殊不知啊，于某进京面圣，焉能没有安排？不多时，接我的兵马就将赶到，我看你还是知趣一点，逃命要紧，否则刚才那位老兄就是前车之鉴。 哎呀，真的呀，还真有援兵来接我吗？这在哪儿呢？这个 你闭嘴吧你。 是是是，于大人的护卫果然英勇，刚才被你砍伤的是我的侍卫长，外号草原苍狼贝日铁齿那，没想到战功赫赫的贝日铁齿那居然在这小阴沟里翻了船。没有了右手，就好比苍狼没了獠牙，等待你的将是大自然的审判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虎落平阳被犬欺，落得英雄迟暮之憾。现在我就送你去见长生天。 哎呦我的妈呀，这马拉人也忒狠了，这就给杀了。 你们谁愿意接替他，给我上来一剑。 我来。 刚才那个贝日贴士纳被哈里木给刺死，又来一剑， 名叫哈日巴日。哈日巴日在蒙古语里啊，哎，就是黑色的老虎这个意思。哈，这家伙身高过丈，膀阔三庭啊，真跟这个猛虎下山相仿。他催着马直奔于谦就冲下来了。李成这阵儿也很紧张啊，他感觉到这个人呢，比刚才那个家伙速度还快，劲头还猛。李成心说，我要跟他硬碰硬，能不能扛得住啊？他心生一计，一催坐下马，奔着哈日巴日迎面就冲上来了。哈日巴日心说，你个小娃娃，这就是你不知死活了，就凭我的勇猛，我这匹马一走一落，我就把你掀翻在地，回首我就一马刀结果你的性命。我是居高临下，你是以下示上，这不是高下立见吗？哈日巴日心说，立功的时候到了，我砍死你个小兔崽子，下去我就把于谦给活捉了，交给哈里木，我就成侍卫长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张着大嘴大叫一声就冲下来了。哪知道这正是李成的计策，就为让他得意忘形。单说李成一看和哈日巴日两匹马越走越近，哈日巴日大喊了一声，把马刀一抡，想借着马的冲力啊，是拦腰砍死李成。没想到此时李成左脚一颗飞虎颤，右腿甩凳，来了个正里藏身。嘿，紧跟着他把这个缰绳使劲往右侧一带，这匹马呀向右来了个紧急大转弯。与此同时，李成把金丝燕尾刀一横，是直砍哈日巴日的马腿。啊，咔！哈日巴日这匹马两条前腿砍折，啊，扑通！哈日巴日整个从马上就摔下来了。他冲下来的速度也快，又是忽然坠马，所以他没反应过来呀。另外，这是在半山腰啊。这高度造成这势能也很大，因此这哈日巴日是跟头把是直接是滚落到山脚下，啊，摔了个鼻青脸肿。正摔到这刘安的跟前，李成就喊呐：“刘安，把他给我掐死！”刘安哪敢呢？妈呀一声跳旁边去了。这哈日巴日摔的是金星直冒啊！还没等他醒过神来，李成拨马又回来了，俯身一刀，噗咕噜。人头落地，啊，噗，一枪子血就喷出来。旁边刘安差点没吓晕过去，你说这位还晕血，你说要命不？李成把马圈回来，山脚下一勒缰绳，大青马是昏昏直叫。李成立马横刀啊，下一个谁来？哇，瓦剌士兵又是一阵骚动，可了不得，最顶尖的两员战将都败给这年轻人了，太厉害了。哈里木是气急败坏啊，好啊，气杀我也。于谦，你不要心存侥幸，今天你还想走吗？就见哈里木大喝一声啊，瓦剌士兵稀里哗啦苍啷啷马刀收好，紧跟着一个个是抽弓搭箭，对准了于谦。 于谦，你别以为你是朝廷大员，我就拿你没办法。明年的今天，就是你的忌日。 哎呦，坏了坏了，大人呐，那他们要用弓箭射咱们呢！ 快快，用行李做攻势，抵挡抵挡。 有我李成一口气在，也绝不让他们伤害大人。大人，我在前掩护，你快快骑马奔京西方向。 预备，破！ 这瓦剌士兵一排排一列列奔着于谦他们就放开箭了。李成用金丝燕尾刀搏打凋零，可是他人单势孤，刀法再妙也难敌万箭齐发。李成这身上是多处中箭，但就是这样，他仍然坚持着保护着于谦。其实于谦和刘安也都受了伤了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就听这大山里边有个哑嗓子喊了一句：“哎呀，呆呀！” 于大人不必惊慌，天下第一的扫把星山药蛋来也。随着这一声喊呢，就见从对面这山林之中出来一个破老头，手里拿着个大木盒子。哎呦，这盒子可厉害，分为两层摆着14把金钢宝刀，上一层摆着八柄名曰天地将法至信人勇，下一层还有6把钢刀，第一把杀违旨抗令，第二把杀干政弄权，第三把杀贪赃枉法，第四把杀叛国权奸，第五把杀骨肉相残，第六把叫奉天成人，这是功败垂成的时候留着自杀用的。这破老头的身边背后还背着一把刀，那真是明晃晃冷森森，惊人胆吓人魂，吃人肉喝人血，穿风透铁往里进呐、啊！语出杜甫的诗句，绣衣春当萧汉立，这乃是一把绣春刀。于谦一看，我就说这老头绝对不简单嘛，原来他是锦衣卫的头一号啊！山药蛋这才要宝刀退敌兵，搭救于谦。 山河茫茫，天地悠悠，塞北胡骑鸣啾啾，云泥旧客思民亡，当庙当坟声逐悠，秋月不相待，倏忽朱颜变白头，万江天上银河水，三座甘霖热九州，千锤万凿粉身碎骨，英魂壮烛火，只留清风两袖，一曲英魂壮烛火，只留清风两袖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。 成王败寇，佯算阴谋，看帝王将相，翻云覆雨定乾坤，恩怨情仇，功名利禄，品江湖豪杰，刀光剑影，照丹青，展现历史画卷，纵览天下大事，读史有学问。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，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